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九章，我可以凭住天地良心，我的公文包的文件夹入边，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嘢嘅？嗰、那个包系我以前攞嚟放文件嘅，而家公司破得产，亦都冇咩文件可以放啦。我记得里边就只有嗰个广东佬俾我嘅住房合同，而家点解变成草纸嘅？眼前呢啲咁嘅诡异离奇嘅情况，等我忽然间谂起咗一个民间故事。话说喺呢个清末嘅时候，有一户姓钱嘅大户人家生咗个仔。这个仔就仗住自己屋企嘅权势喺嗰度胡作非为啊，欺男霸女。有一日嘅半夜，呢一位咁嘅钱大少咧，饮到就头晕眼热，行路都行到迷迷懵咁。好快佢就迷咗路啦，走到咗一个人来人往嘅街市上边。忽然之间，佢啊发现呢一个道路嘅旁边，有一对卖汤圆嘅爷孙娘啊，嗰、那个老人家咧就已经驼晒背，就显得老态龙钟。再睇下个孙女，哇，系一个大美人，佢啊生住瓜子口面啊柳叶眉，眉下边一对黑卒卒水灵灵嘅大眼睛，樱桃小嘴就身材苗条，点睇啊点样靓。虽然是着住啲咁嘅布衫襟衣，但系都好难掩盖佢啲美色。美色就乱人心，呢一个咁嘅钱大少嗰啲酒系即时醒咗唔少。佢心里边一谂，升起咗一个主意。佢哋行到呢个爷孙嘅面前，佢就讲： 诶，你哋啲汤圆点样卖啊？ 个老坑就讲： 啊，5文钱一碗，少爷。你要唔要搵返碗嚟试下咁呢？ 呢个钱少爷哼咗一声，佢係摇住把扇讲： 呸，我係咩身份啊？点可以企喺路边嗰度食你啲嘅烂鬼汤圆，连个凳坐都冇嘅。 讲完佢又闻咗闻讲： 哈，不过呢，闻到你啲汤圆真係几香噃。咁样啦，本少爷出100文钱。你就嚟我屋企嗰个后厨房嗰度做俾我食，我要喺屋企坐住食叹下。 咁 嗰个老坑就露出咗难色啦。佢又讲： 啊，少爷啊，如果我啊跟你翻去咧，今晚我啲生意就唔使做噶啦，嚟嘅全部都系老主顾。如果我今日啊失咗信，以后就好难做生意啊。 嗰、那个孙女一听到就讲：咦，爷爷，不如我去啦。 呢一句话就正中呢个钱公子嘅下怀。钱公子就即刻讲： 啊，嗱嗱嗱，好啊，啱啊，唔好啰啰嗦嗦啊，仲想赚钱，系咁啊，小丫头，就你啦。 嗰、那个老坑亦都想赚钱，于是就应承咗啦。呢位钱大少就带住呢位小姑娘啊，翻到屋企。一入屋，佢即刻原形不露，露出咗兽性。好就系咁，第二日佢哋瞓到懵懵松松舒服嘅时候，顺手一揽，点解突然间听到啪嚓一声，好似有啲咩穿咗咁啊？佢擘大眼一睇，佢身边仲边度有啲咩美人啊？只系得翻一个用啲纸扎嘅，亦都唔知道烂咗几多年嘅纸公仔。呢、这个子公仔已经发晒黄嘅，表面咧仲黐咗唔少嘅烂泥，臭哼哼咁，俾呢个钱大少咁一揽，里边嘅嗰个竹架就即刻断裂咗，已经就唔再成形啦。钱大少一睇到咁嘅情形，吓到得翻半条命，即刻就大病一场。咁都未算完啊，佢病咗冇几日，有一晚黑，钱大少忽然听到外边有人敲门。佢啊拖住得翻半条命嘅身体走出去开门，一打开到门，显然睇到个门口企住一个成身包住污泥嘅皮人。呢一个系好似个老坑咁嘅形象嘅， 嗰个皮人跟住同佢讲： 我好心好意等我嘅孙女嚟同你整汤圆，你点解将佢毒烂咗啊？你呢个冇良心嘅，搞烂咗我孙女层皮，你要还翻一张俾我 啊！一讲完之后，阴风大作，露出一个血盆大口，尖爪獠牙，将嗰咁嘅钱大少个皮啊，监生咁剥咗落嚟。呢件事听起上嚟好似空穴来风，但系呢就真系无独有偶，喺民间流传咗好多死鬼买嘢嘅事。我仲识得一位出租车司机，佢曾经同我讲过一件事。佢话呢，佢嘅一个朋友开夜车，有一晚黑佢就搭咗一对嘅母子。佢又问佢哋去边度呢，嗰对母子讲话去城南嘅交通公墓。个司机一听心諗都 OK 喎，因为佢要返屋企嘅话啱啱就係喺公墓嘅嗰个方向。於是佢就好乐意咁搭咗呢一对母子。第二日佢打开个钱包一睇，吓，点解琴晚黑收嘅人民币又冇咗，里面只有一张烧俾纸人用嘅纸钱。呢一类咁样样嘅离奇古怪传说呢，喺民间就真係多不胜数。我而家睇住手里面嘅呢一份咁嘅草纸合同，不由得嘅成个打晒突，心諗唔通当时同我签合同嘅係个死鬼。正喺呢个时候，那个中年女人听我讲完之后，她的面色突然间一变，瞬间发晒青，嚣张的眼神亦都全部收敛晒，好像很害怕咩咁讲。 算了算了，我不同你哋计啦，反正呢呢度就要拆噶啦，你哋中意住就住啦。 讲完之后，她是神色慌张，撇中我哋一眼之后，就好像被瘟神咁走咗啦。事情实在有啲莫名其妙。啱啱瞓到懵懵松松就搞出咁嘅嘢，边个心里边都唔舒服呢？豆腐啊，点咗支烟，抽咗一阵间，佢又讲： 我哋系咪真系遇到鬼啊？ 我而家咁一听佢咁讲，我心里边有啲发毛咧。呢阵时我又谂到嗰个小姑娘讲嘅嘢，唔通呢个真系一栋空楼？喺呢个同时，我又谂到另一个层面。揞出咗自己嘅锁匙，我讲：唉，就算合同有问题啊，但系你睇下呢个锁匙咧，你睇嗱，呢个锁匙系真噶嘛？头先啊，嗰个肥婆嘅神色好似唔系好妥，我谂咧可能真系佢老公啊想赚啲私房钱，所以偷偷啊攞咗把锁匙出嚟，将呢个房租就收咗我哋嘅。呢个世界上啊，就算系有鬼，亦都唔会全部俾我哋遇到啦。唉，冇谂咁多啊，行啊，出去搵啲嘢食。豆腐天生嘅小快卵嘅，佢系一路食嘅，一路将嗰啲事就全部都抛诸脑后。我哋琴日咁忙咗一大整晚，而家真系饥肠辘辘。豆腐啊提议，不如又去食餐好噶啦。咁佢话咧，呢两日一直咧喺个地里边啊忙，接触咗太多嘅湿气啊，不如去食啲热辣辣嘅嘢啦。我哋两个一谂，于是就决定去食火锅啦。穿过一条街就是有一间火锅店嘅，店面呢就虽然少，不过呢经营呢间店嘅两公婆都系重庆人，佢哋做嘅重庆火锅嘅味道正宗，堪称真系一绝啊！嚟到到门口，豆腐突然间停住咗，系咁就望住对面嘅一间酒店，我顺住佢嘅目光睇过去，我发现佢而家睇紧嘅系一对男女。个女嘅呢就着住一身嘅黑色连衣裙，化住淡妆。佢嗰块面呢就生得好靓嘅，显得就好清纯。面上边就带住迷人嘅笑容，亲热咁揽住嗰个男人嘅手臂。两个人就啱啱从对面间酒店里面行出嚟。豆腐呢个靓仔系一向都小条筋嘅，一般人睇到咁嘅情况都明白咩啦。但是他就小心翼翼地望着一下我的面色，他又问： 喂，嗰一个唔系你个女朋友咩？我啊冷冷咁睇咗一眼嗰个女人，然之后讲：而家已经唔系啦。事实上，虽然我而家表面上边系强装镇定，但系心里边涌动住嘅嗰把火咧，就真系想有一种杀人嘅冲动。喺一年之前，我识得咗萧静，佢系一个非常之靓嘅女人，佢中意打扮，咁啊当然啦，花钱亦都好犀利嘅。不过当时我哋正处于热恋期，再加上喺嗰阵时我搵到个钱嘅，亦都冇点在意。喺以前我有钱嘅嗰啲日子里边，萧静就同我如胶似漆，咩活动啊我都带上佢出席嘅。喺朋友当中，我啊梗系最有面嘅嗰一个啦。其实咧，我家庭系好惨嘅，三岁就冇咗阿妈，四岁就死咗老豆。除咗爷爷之外，就冇咩亲人嘅啦。后嚟爷爷亦都消失咗，所以咧，我就希望能够系有一个家，所以我就特别咁珍惜同阿萧静嘅呢一份感情。喺深圳呢个花花世界里边，喺我未破产之前，讲嘅生意咧话细都唔细嘅。我就系得萧静嘅咁一个女人，亦都冇去外边拈花惹草。等我好多朋友都大跌眼镜，一直赞我都系稀有动物、绝世好男人。不过喺我破咗产之后，第一个谂到嘅就系萧静。我就并冇话想从萧静嗰度获得啲咩帮助，只系喺嗰阵时候我就好颓废，心里边系抑郁难挡，真系想揾个自己信任嘅人嚟倾诉一下嘅啫。但系点都冇谂到，我将我自己嘅情况讲到俾佢听之后，呢、这个女人先系好惊讶，跟住就喺度咿咿我我，再接住就直接将电话都挂埋添，速度快到咧就好似佢平时碌我张卡一样咁快。之后我再打电话过去，永远都系系统提示音： 对唔住，你拨打嘅电话已关机。 老实讲啊，我就唔系嗰啲啱啱接触情场嘅花靓仔，萧静咁样做嘅理由，用个啰柚嚟谂下都知道咩回事啦。我一直以为只要系对佢好，只要系真心咁爱佢，我哋就能够好好地咁过一世。冇谂到我一破产，呢、这个女人连电话都唔接，系咩意思？好明显啦，系嘛？世界咁细，冇谂到喺呢度竟然会撞到佢，仲有佢嗰一部新嘅提款机。依照我平时嘅脾气，肯定上去咧，狠狠咁教训佢一餐嘅。不过我而家破咗产，乜嘢都冇，出嚟呢个社会捞咗咁多年，忍呢个字咧，我仲系识嘅。豆腐睇嚟咧，见到我面色唔系几好，佢又打咗个哈哈，戚住我个手臂讲：哎呀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啊，揈咗咪揈咗啦，等到我哋发咗财啊，再买件新嘅。我心里边就好难受，我呢啲年无依无靠，各行各业都做过，搏晒命咁揾钱，就系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嘅家，能够俾自己未来嘅老婆同埋仔女有一个舒适嘅环境。钱唔系人嘅一切，但系而家我冇咗钱，就冇咗一切。豆腐就好担忧啊，佢又讲：喂，陈员啊，你唔好咁咩，冇咗爱情，我哋仲有事业啊嘛。睇住豆腐呢一份咁嘅忧心忡忡嘅样，我心里边真系舒坦咗一啲。而家呢一种咁嘅关头，冇钱冇势，老婆嘅背叛，但系好歹仲有兄弟一个人喺度陪住喺我身边。呢一刻，我真系好感激豆腐。于是我讲。唉，冇错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唔能够为咗啲叮当小事啊伤心嘅。唉，仲系商量下我哋嘅发财大计啦，等有咗钱，搵个更加好嘅。豆腐听我咁讲，就松咗啖气，跟住又开始胡天扯地啦。佢又话：啊，咁啊啱啊！嗱，虽然咧你个人咧就生得啊真系寒酸啲啊，冇我咁英俊潇洒，亦都冇我咁博学多才。不过咧，点话你个样子都算是正啊，眼耳口鼻啊冇崩冇缺， 等到我哋搞到钱之后包装一下，几靓嘅衫啊，顺手啊攞嚟啊！ 我一听啊，即时捉亲，我啊刮咗佢一巴讲：吓，我顶你个肺啊！你咁算系安慰我，定系同你自己面上贴金啊？ 我啊真系有一日唔喐你，你又唔知道自己系边条葱啊！ 经过豆腐咁一打岔，我心里边果然啊轻松咗啲。 我知道呢、这个僆仔呢系变住个办法嚟转移我嘅注意力，佢嘅呢份心意我亦都领咗啦。 我哋两个人一路喺度吹住水，一路入咗火锅店，揾咗个角落位置坐低，食住火锅就商量接下嚟嘅事情。 琴晚黑偶然挖出咗呢个肚里边棺材，而家呢一个唔系一个好兆头。呢一次话唔埋，可能真系会两手空空啊！想要打探好具体嘅情况呢，咁啊只能够先将呢个棺材弄明白，咁啊需要添置一啲手套一类咁嘅嘢嘅。喺爷爷嘅工作手札上面写过，遇到棺材同埋尸骨系绝对唔能够用只手去掂嘅，要戴上专业嘅摩斯手套。如果唔得嘅话呢，咁就搞一个麻布手套咁包住嘅手亦都要。因为喺棺材里面係有好多嘅细菌，如果就係咁直接用隻手去摸嘅话，好容易会感染上病菌。所以摩斯手套防毒面具一定要。我哋一边食住火锅一边喺度傾。傾下傾下，我有啲急尿添，於是去咗趟厕所。返嚟嘅时候我啊发觉豆腐啲神色有啲唔妥，佢系咁及住火锅店嘅门口，好似喺度睇到咩咁。顺住佢嘅目光望过去，我啊啱好见到有一个着住 T 恤嘅后生仔行出咗火锅店，一转弯就唔见咗啦。我啊讲：喂，你做乜鬼睇住个男噶？唔通系你失散多年嘅弟弟？豆腐嘅父母咧系曾经生多过一个。只可惜喺佢细佬三岁嗰一年就俾啲人贩子拐走咗。豆腐啊讲：，你唔好攞我细佬嚟开玩笑啊！头先啊，嗰个人啊莫名其妙咁同我搭讪啊，哇！不过我啊真系听唔明佢喺度讲乜噃。 搭讪？我一路啊食住啲羊肉，一路啊喺度乱扯咁讲：，嘿，你又唔系靓女，佢揾你搭咩讪啊？ 豆腐讲：，佢话。咸鱼翻身，知镬起火，搵上门啊！一句咁嘅嘢，究竟系咩意思啊？老陈，你听唔听得明啊？ 我一听完，手里边对筷子即时就跌咗落地上，擘大个口，半日都合唔埋。